争取高山流水，清新淡雅。 二胡曲江河水，汹涌澎湃。 古琴曲流水，绕梁不绝。 水是美之源泉， 珍惜水资源，让美永驻人间。 繁星一般的古典唱片世界，追寻最闪亮的一颗 CD 博览，有线古典音乐广播98.6兆赫，每天7点19点，在音乐的世界里博古通今。 欢迎收听 CD 博览，我是古月。 今天带来的唱片是凡格洛夫的小提琴之路。 CD 中收录的是俄罗斯小提琴家凡格洛夫历年在华纳唱片公司的录音精选，曲目有柴可夫斯基的旋律、瓦斯曼的卡门幻想曲、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门德尔松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贝多芬的春天小提琴奏鸣曲、马斯内的沉思等。下面请连续欣赏。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